嗱，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自不灭。呢度总结啦，啊，明白咗，大开眼界之后咧，就得到呢个真因，能够系修呢个法果啦。哦，呢度系总结呢，这个呢一、这个觉悟咧，觉悟呢啲嘢咧，就系、是、成佛嘅真因。真因咧就望呢个真果，真果系乜嘢？就系、是、无上菩提。今日所觉悟嘅妙明心咧，能够依之而修咧，就可以断烦恼，就可以成无上道，就叫做真因。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自不灭。了然自知就是深深体会，哦，不是表面上哦我知道了，但是好像又未明白，哦，这个是知道一点不知道一点，是相似知，不是了了而知，啊，现在这个了了而知呢是深深体会到，啊，明白到，啊，所以呢就能够获本妙心了。获本妙心咧，就系觉悟咗本嚟具足妙明清净嘅心。呢个心咧就系上智嘅、不灭嘅，啊，真而妙性，真而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不可思议，叫做妙。啊，清净本然，唔系成佛之后然后先妙嘅，啊，叫做本妙。哦，咁咧。这个本妙呢，啊，就是大的意思。这个心无形无相，遍一切事次，而能够照一切事次，叫做本明，即是法的意思。这个心呢，一法不立，一层不染，是本净，本净即是顶的意思，即是说大法顶法。我能明白了大法顶法了。如果依照这种觉悟的境界去修，啊，就可以成，啊，这个妙善乐的中观，啊，以本妙去修就成这个妙善乐，妙善乐的中观，以本明去修呢就能够成这个奢摩陀空观，以本净去修呢就能够成心摩菩提假观，啊，空观成呢，啊，空观成呢就破这个法界见思烦恼，成这个实智菩提。假观成呢破这个尘沙法界尘沙烦恼，成方便智菩提。中观成呢破法界无明烦恼，成这个生性菩提。本妙明净就是为三菩提的真因，啊，众生迷这个本妙明净呢，非失就似失。现在觉悟了这个本妙明净呢，非得而同得，所以叫做获。哦，由此呢可以知道这个获呢，啊，不是这个获，啊，不是正获，是误获，啊，正获和误获不同，啊，譬如说我告诉你这里去九龙城搭几多号巴士，哦，你说，哦，我知道了，这个是误获。但如果你说，啊，我真的再搭这个几多号巴士去到九龙城，这个是正获。现在阿能的境界呢是误获，不是正获。为什么呢？因为以下呢他还叫法呢，希近审长未世华嘛，是不是还要法呢教他怎样去舔或正争嘛，所以不是正获，是误获。啊，这段经文呢就分前边啊，鸡又不知真制所危，量又不知常直真身，以言不知啊，以尘不知，种种的迷情。阿能呢自从任失归来啊，就请佛开示十方以内得成菩提妙三共门法呢，为他所请啊，就解答啊，解答乜嘢呢？好苦口破心咁样系。先破这个色心，然后是明这个真心，令他呢去这个妄想显这个生性，然阿能又未明白，那法呢又说五阴都是众性，五阴众性都不明白，又六日十二次十八界都是众性，再讲七大都是众性，那阿能和大众到现在呢就明白了，明白了相是妄的， 圣是真的，始终开悟了，所以呢就不辜负佛的开示啦。由此可知悟道不易啦，你们呢又听了这三卷半经文了，怎样悟了什么？明答了几十个题目那悟了之后又怎样？因为佛令到他开悟，是不是要感谢佛呢？所以呢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以前未悟嘛，所以呢苦苦恼恼，这样又不懂那样不懂，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了得未曾有，从来未得这么快乐的，即依佛前依以来前摄解正正法好快脆，今晚讲到摄解正法教宗未摄解正法这段经文呢礼佛合掌得未曾，上面呢都是阿能从阿能开始呢，以是阿能那段经文开始呢都是经家的在述结集佛经的人呢在述当时法会和阿能的情形觉悟了啦，明白了啦咁呢因为礼佛呢是表示感谢佛的法义之恩，今日所悟的道理虽然是本来具足的，可惜一向不知道呢，现在呢不但问所未问而且能够得到开悟，实际上呢是很稀有的，因此呢心生欢喜，就在佛前呢说解正法，正法的功德，其实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心不可测，不是我们的说话可以讲得出也不是我们赞叹所能及的。不过阿能呢既然有所开悟而且呢所悟的理呢是佛所证的理，是佛所讲的理，以这种理去修行呢一定是可以成佛，因此呢他就将他的心得讲出来赞佛令到当时的人或者现在未来的众生听到他问这个正法偈呢是都得到利益，能够利到现在和将来众生得利益呢就是度众生，就是报佛恩以文一跟着呢正法偈了，妙浸种子不动尖首令阎王是稀有你们撞得多了念得多了，现在看看妙浸种子不动尖赞什么这一句说话是赞现上的人，首令阎王王世稀有是赞现上的法，圆满上智的人，圆满上智的法首令阎王是现上法，妙浸总持不动尊是现上人，世稀有是赞叹的词句在问句令言问句里面说妙浸者即随缘不变的意思，现总持者即是不变随缘的意思现不动者即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意思妙浸总持不动六个字就包括了这个什么空假中三体理，也包括了应生报生法生的道理，也包括体帝上帝用帝的道理本来呢我写了出来没带了上来，我以为教宗妙浸是正法的报生，法用这个二二字正这个二二理，所以呢所有烦恼都尽，所有智慧都圆满，成就这个报生，妙浸就成就报生，因为报生呢上随缘而体不变，这个不变的体呢是浸然周遍的，即是阿能领悟了法开示七谛之中清净本愿周遍法界的意思，同埋 四方民众呢性增上中求医去来迷糊生死了不可得。阿难明白了这个清净本愿周遍法界同埋性增上中求医迷糊生死了不可得，明白了这种道理呢是即有即空，是三谛中的属于真谛理，三谛之中属于上谛，三德之中是属于波野德，即是显空而来藏。妙浸两个字包括空真谛理，包括上帝，包括波野德，包括空而来藏，两个字包括咁多嘢。妙浸总次呢，总次呢是正法的应身，正法的应身是从法呢是正了这个法身之后得到这个报身，咁呢就从体起用。这个体虽然是不变，但是能够有上随缘的作用，因此呢随众生的机呢是应无量生。这一种这一句总词这句说话呢就是阿难啊领悟到法在七谛之中所讲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法形同迷四科之中呢幻妄清相，因缘和合开妄有生，因缘和合开妄有明灭，明白了这些意思，就是空，即空就即有，前面呢是即有即空，现在呢明白即空即有，这个呢是三谛理之中明白了作谛理，三谛之中呢是明白了这个用谛，心得之中呢是明白了这个解脱得，就是不空而来藏，妙浸是空而来藏，总持是不空而来藏，不动呢是正法的法身，法身法所证的法身非空非有，而能言空言有，空有不言，随言不变，不变随言，这一种呢就是不动。这种不动的境界呢是阿难领悟到法所讲七谛之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同埋四科中所讲生灭去来本意来藏妙相自妙明，不动周然妙真而性，是属于三谛之中的中谛理，三谛之中的体谛，三德之中的法身德，即是空不空而来藏。妙浸是空而来藏，总持是不空而来藏，不动空不空而来藏。法能够言悟空假中三谛理，能够言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言证波野得法生得解脱得，成就了法生报生应生，因此叫做尊，叫称做尊。如果是成就一生两生不叫做尊，只是断见思烦恼不是尊，只是断尘沙烦恼都不是尊，通通断尽了，证了三德叫做尊，叫做妙浸总持不动尊。这句说话现在明白了，哦，原来阿难听了这么多东西现在都讲了出来，又明白了心德，又明白了三二内藏，又明白了体上有三大，即是明白了大佛顶的法了。再有一种道理讲，妙浸呢是正佛一心三大空有形容，体大所以清净本愿，因为清净本愿嘛，所以周遍法界，上帝呢就是周遍法界，用帝呢就能够随即心土普应群机利落有情。但是法虽然是能够随即心土普应群机为众生说法，但是法没有生死的波澜，没有烦恼的运作，不为生死所染，不为烦恼所污，等于清水一样浸然无波。清水浸然无波又怎样，以就默默，情以无情，都影现于这个清水之中。这个呢即空即有，即有即空，空有相即空有不二，所以叫做妙浸。妙吗？ 哦，包括咁多嘢，妙针。总持又点啊？总持正法嘅所证嘅一心三德，微妙不可思议。因为波野德系总持真替理，啊，解脱德咧总持作替理，法生德总持中道理。哦，但系总持呢个真替理，或者但系总持呢个作替理、中替理，都唔叫做总持。因为嗱，阿罗汉、辟支佛系总持咩啊？真替理，菩萨咧总持作替理，唔称尊，哦，唔系尊，因为有偏嘛，唔叫做总持，必须要验证一心心得啊，系总持真替理、作替理、中替理，啊，总持三替理，啊，依呢个三替理之中，随举一法。都具足增作中三体嚟三法，咁样先系叫做总持。再讲，只系明白法法，唔系叫做总持；或者但系明白心法一切为心，都唔系叫做总持；但系明白众心法，都唔叫做总持。必须要明白心法众生心无差别，随举一法。具足心法先叫做总持，啊，妙针总持讲完啦，哦，不动又点啊？不动系正法一境三谛嘅理，不生不灭，不变不动，无有现用无碍，啊，就系，是，叫做不动。不动真谛理不变不动，作谛理、中谛理都不变不动。又以太开不变不动无害无内圆满无缺的上智妙明的佛所证的心生所具足的心德所现成圆满成就的明白的心替理，因为这样呢十法界里面圣人凡夫大家都阴阳法，大家都称赞法，十法界里面独尊的，所以叫做妙针总持不动尊。哦，讲到这么多，记得先看看记不记得先。第一种讲法就是正法的妙针是报身，总持是什么，啊，法身、报身，总持是应身，不动是法身，报身、应身、法身是妙针总持。第二种讲法呢，不动妙针总持不动呢，就是正法的一心三大、一心三德，啊，所证的一心，一境三谛理，又叫做妙针总持。因为这样呢，又具足心大，又具足心替理，又具足心德，又证了空而内众，不空而内众，空不空而内众，所以呢叫做妙针总持不动尊。哦，还有一样啊，不需要这个都可以听，哦，可以，我再讲下去。仲有一样，妙针咧系表示上帝，表示我哋众生嘅心嘅上帝，就是空而内众。总持咧表示心嘅用帝，即系不空而内众。不动咧表示身体咧系体帝，即系体上用心帝。哦，空不空而内众，众生嘅心性啊。本来具足这种道理，是不是众生的心本来有体大、有上大、有用大，这个叫做理即的妙针总持不动尊，理性上具足的阿能同埋大众呢大开眼界，明白这种道理，啊，就是明智即的妙针总持不动尊。依这种道理去修行，就起一心心共，啊，现修一心心共呢，就不起我法而执，这种叫做共行即妙针总持不动尊。 从共行进一步加工啊，进入边啲啊？共行由十字、十行、十回向进入十地等国啊，任运舔愤怒啊，这个就是从共行位呢，就进入十信是共行位，十字、十行、十回向进入这个三贤位，这个叫做相似妙浸总持不动尊。再从相似位三贤位呢，进入这个初地、二地、三地，一路地地奉舔奉道奉正发生，这个呢是从这个相似有功用道进入这个无更道，一心心共奉破无明奉正发生，这个叫做奉正妙浸总持不动。从奉正无功用道呢，深深流入娑婆野海，娑婆野海是什么？一切种子啊，流入佛的智慧海，那呢上功涅槃行道，舔尽四十二品无明啊，十字、十行、十向、十地，舔四十四品啊，那最后呢等觉啊，就舔最后一品生受无明，唔系妙过咧舔尽啦。咁咧穷正法界嘅边际叫做究竟即妙浸总持。若果系你即妙浸总持，唔系尊，在卖坏嘛？在问字即嘅妙浸总持相共行相似奉正嘅总持咧，妙浸总持咧都唔系尊。点解？未究竟。只是奉正未满正，唯有究竟的即究竟成法，又等觉进入妙觉，得到妙浸总持呢，一心心共现功三一境三谛理，正得三生，这个叫做尊，因为超出一切性梵嘛，所以呢正理究竟叫做不动尊。妙浸总持不动尊讲完啦，啊，首楞严王世兄由听闻师讲啦，啊，呢度咧就比较跟住落去咧，就跟住讲乜嘢咧？讲呢个一念不觉生心世，境界为圆掌罗粗，可以讲咧系富漏罗提代表我哋众生嘅疑惑。你话清净本影嘛？点解忽然产生生何大地之有为相啫？啊，咁又话你话清净本影四七大啊，七大都话性增炎阳周遍法界，水又话周遍法界，火又周遍法界，咪有水就冇火，有火就冇水，咪点会用两样嘢都周遍法界啫？啊，咁所以咧提出问题，咪佛咧就讲出呢个。一年不觉生心世，境界为圆掌罗粗。然后咧，点样有众生？点样有世界？嗱，讲到世界起现咧，有好多哲学家。我曾经睇读过中国哲学史，我亦读过西方哲学史。啊，咁嗰啲哲学家咧，有啲话世界咧系风而产生嘅，有啲哲学家话世界系水而产生嘅，有啲哲学家话世界咧系由心而产生嘅。有些人说又为物而产生的，都是中了一部分，照这部经来讲，他中了一部分，等于什么呢？佛有一个故事说盲人呢摸象，说给你听，这个盲人这个大笨象很大的，大成怎样，你自己摸一下吧，摸一下个大笨象的肚子，他说哦，原来大笨象是一幅象这样的，一埲牆咁啊，摸下大笨象個腳咧，哦，大笨象係一條刺嚟嘅，哦，咁總之咧，盲人摸象，啊，所有西方哲學家、中國哲學家都係盲人摸象，啊，呢部經就講得清楚啦。咁你哋咧聽完呢部經之後咧，你就比西方哲學家、中國哲學家、古代哲學家、今代哲學家、未來哲學家都叻過佢哋啦，哦。 只要你记得，要你明白。OK， 讲到呢度为止。